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，他们都老了吗？他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，开吧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呀！他们已经被风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 梦想也

阳光有阳光的重量，年轻在年轻的身上慢慢徜徉，时光比较漂亮。一间青草房，赶不尽人茫茫，等不来的秋凉为谁唱？九月的船舱穿过深空荡荡，岁月穿过了墙，没发出声响。鸢尾花用紫色的翅膀在飞翔，配合那落山的月亮，岁月有无人能听懂的老长江，伴奏难以想象。鸢尾花在鸢尾山脚下刚开放，阳光有阳光的重量，年轻在年轻的身上慢慢徜徉，时光比较漂亮。一间青草房，看不尽人茫茫，等不来的秋凉为谁唱？船舱穿过深空荡荡，岁月穿过了墙，没发出声响。随风出发，流水不认识家，等你回到天涯，我已长大。别来无恙，不凋谢的梦想，过了这座山

从前不懂珍惜，失去你，失去自己，思念慢慢地累积，却从不觉得拥挤。 天不老，夜我少不老。

会在文明里的人吗？ 花钱。雨下的你太过美丽，让我为你留恋。我的房间有你留下的倒影，让谁一笑为红颜。江南美女还在细数春宵分外，檐下着流水落花飘浮，又见到雨花前。我煮酒浇愁夜未眠， 十八春风得一拂袖，你蜜语千年，花香甜甜月月明明落在你身边。当面红墙绿瓦剥落的水面为你铺满，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